前世已经死去，只剩妇女甲兄弟。谁讲这只是天大奇变哦？谁讲是起因一时？人上珍重的就是生命，将来毋捌有人来将伊看轻。只一摆会使咱的情作来灭亡，在因的心内早就已经看明明。做牛啊，同款生存伫不幸，遐会惊死，头生的雪地，即届迄座山上，伊我得着生存。谁敢相信这来来去去，就找袂出别款的原因？唉，咱拢是歹命人，较紧的。赶紧的走路山下去啊！这是什么的语言？这是如何的决意？是怨是仇？虽然不知，是梦是梦，哪着议论？斗阵战到最后，共是野蛮的花伫流。是安怎的心不如死，突然间有一呼声。 兄弟啊，来，来干一瓶，凭咱的一心，凭咱的双手，免惊伊毒气，去关心。免惊的回林机炸弹，兄弟啊，来来干一瓶，凭咱的心，凭咱的双手。 所有的战士拢感悟来死去，敢讲伊真正野蛮的目的，看到现人的花啊，都袂记一切的欢喜。兄弟啊，咱到这个时阵，阁有啥物新的快活？兄弟啊，咱到这个时阵。有什么什么新的快活？咱的妇女竟然是小偏僻，因咱的生活煞比高卡斯，打一个囡仔不天真可爱，阿爸的因煞来啊，创伫日台，算看卖咱所受的痛苦，谁拢会感觉无限悲哀？无限悲哀，兄弟啊，咱着来甲因一拼，凭咱的意心，凭咱的双手啊，兄弟啊，咱着来甲因一拼。凭咱的意心，凭咱的双手啊，徛伫即卖的环境只是 然享袂着，嘛着为子孙来斗。